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Feel the fire in me， 会燃烧在我大脑里。Make feel like poison， oh yeah, oh yeah, oh yeah. And nobody else like me， never be fire. Boy, I know you want me， make a move up down there. I don't mind if you love me， show me you still got it. I'm being bad。 抗拒你的吸引力，就算保持警惕，也不知不觉踏入你最危险的领地。I'm in love with the body， OMG， let's keep it all night。 没有耐心，但是我绝对有耐力，翻云覆雨都忘了身处哪里。你又喘息来和我对话，没有多余的动作和废话，如何才能反击空白的大脑？感觉四肢都已经退化。 But I won't stop， let me face you again， bite you again， taste you again， 火焰点燃在大脑里面，就算陷阱也会往前。 Baby,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fall in. I'ma show you how I love it. Baby,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fall in. And I know you're gonna have it. How bad you wanna go? I'm being lit, making illusion come true. I'm being bad. How bad you wanna go? I'm being bad. 是 Jenron featuring Gally 的坏听十二点一啊。去年呢 ，Vivi 他约满了这个天娱之后呢，就自立门户啊，再次以坏天使为题，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出发。因为坏天使就是他2010年首张唱片的这个名字啊。这里是吉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作为会跳舞的文艺青年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他特别引用了孩子1985年所创作的《夏天的太阳》，其中《你来人间一趟》。你要看看太阳，李宇春以更大的格局写青春的迷惘，也唱出找回自我的渴望。 万里乌云，两手空空，炙热少年，春天呐喊， 万物生破土而长，年少之梦闪闪发光，有生者向现实开枪，谁先笑场谁先投降，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，烂泥扶墙小心塌方，身心观看非要活着天亮，人间一

记得来我怀里，以后让你住进我心里，依然记起欢喜。

卑又坚强，去远方忘了他在原地眺望。是什么时候察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，某一天你回家他看不清你的模样，你很害怕却不习惯这一刻起，时间宣布你长大。为何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爱不是这样。现在岂要换你牵着他回家？怎么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忽略了身旁那些琐碎家常，无声却察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，某一天你回家他看不清你的模样，你很害怕却不习惯表达爱他，多多不得向天怀他，就从这一刻起，时间宣布你长大。为何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是这样，现在岂要换你牵着他回家？怎么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忽略了身旁那些琐碎家常，无声却有光。爱是痛在天边，爱不是这样，像他牵你一样牵着他回家。怎么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看不见的墙，我们输给时光，别输给身旁，守护他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